相信你一定明白，为何我要不辞而别。我们曾经那么甜蜜，让每个朋友都会惦记。可我对你说过我会离去，只因为我无法安定。这不是一个借口，也不是一个理由，我爱你却更爱自由。在下一个车站，在下一个城市，我的爱只属于旅途。当你醒来，一定会哭，你会和我残忍冷酷。我写的那些道别的话，只会加重你的苦痛。可是我想是一场雪，如此的我不值得留恋，你还要走很长的路。这不是一个借口，也不是一个理由，我爱你却更加自由。在下一个车站，在下一个城市，我的爱只属于在下一个车站，在下一个城市。